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头先有提到啊嘛，佢同即系美国唔啱咧，另外一个国家唔啱就系以色列啦。咁、其实以色列咧，嗱，佢而家成日就针对咧，就话系嗱，即系美国对伊朗禁运已经几十年啦，系就冇几十嘅，佢1995年就系禁运嘅，咁但系其实就旧年先至，即系奥巴马差唔多系临到卸任啦，佢先至叫做部分即系解禁嘅，吓、啊、都唔系百分百嘅。即係對個 embargo 啊，即係經濟制裁同埋禁運啊，咁令到佢咧就好多嘢就唔能夠輕易出口，係打擊佢嘅經濟嘅。咁而家即係已經減少嘅制裁咧，就對佢嘅經濟有一定刺激作用嘅。咁啊，即係同古巴一樣咯。即係奧巴馬係有心嘅，即係佢係改善，即係佢始終係軍火派，佢唔係鷹派啊嘛，係嘛？咁所以古巴嗰個制裁又係仲耐，真係幾十年。咁但係佢制裁伊朗最主要個藉口就係咩咧？就係佢發展核武啊嘛。系嘛？哇！計劃啊，點邪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伊朗就永遠都話，其實我呢、這個啲濃縮油咧，我係我嚟和平用途嘅，我係核電啫。咁啊，但係美國梗係話唔係啦。咁啦，又派呢個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啊，專家又要去睇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咧，真正已經發展咗核武嘅咧，美國我當睇唔到喎，另一塊面喎。啊，唔淨止美國，成個西方咧，呢、這個真係好無恥嘅，真係你又講到呢樣嘢。西方正人當冇嘅，從來你一數數都係地球上面嘅擁有核武國家，數來數去都數唔到邊度啊？ 以色列 、就係講，即係話你數來數去就冇以色列嘅，因為佢哋當佢唔存在，即係當以色列唔係一個 nuclear power。嗱，係人都知道以色列係一個 nuclear power。咁即係話咧，我呢、這個即係親疏有別啊，我呢個係自己條僆咧，咁啊佢發展核武咧，我就完全冇問題。啊！但你伊朗咧，你發啲核武咧，哇！你就邪惡啦咁。咁啊，呢個咪就係完全係雙重標準咯，百分百嚇、啊，即係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嘅。咁亦都最後講一講咧，就係話而家你知道最悲慘咧，地球上面呢個角落咧就係敍利亞啊。咁你打開地圖睇咧，其實敍利亞咧就唔算太大，雖然唔係話好細，但係佢比起伊拉克、伊朗咧係細嘅呢個國家都係。咁但係佢而家咧有成乜十幾個派系，即係背後亦都有呢個蘇聯。不是蘇聯，對不住，俄羅斯是慣了，俄羅斯和美國這兩個大國在角力的，那些叫代理人戰爭 Proxy， 也都有種族的問題、宗教的問題，很多派系，土耳其又有牽涉在內，即伊拉克、伊朗，講伊朗，伊朗的立場其實是一直都是什麼的，是支持阿薩德的，這個你又會聽到，哇，那還不邪惡，因為我們一向覺得阿薩德是很邪惡的嘛。咁阿薩德係咪邪惡咧？即係我都有少少疑問咧。但係其實我都覺得應該，如果俾我估咧，我都覺得係邪惡噶啦。阿薩德啊，即係而家敍利亞個總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呢種咁嘅方法嚇、其實美國而家整好多軍火啊，咁啊俾嗰啲咁樣嘅叛軍。但係叛軍都唔係一派嘅喎，叛軍都有好幾派嘅喎，亂到七國咁亂嘅敍利亞。咁其實係咪一個解決問題方法咧？好多人都話唔係。咁但係總之咧，而家實際上俄罗斯啦，都已经是介入的啦，在这个敍利亞内战入面。但我在伊朗的时候，我看新闻是看到的，就说土耳其本来想加入欧盟的嘛，我好像在提过一下的，但他们差不多现在已经嬲到呢，即已经是去到极限的了，因为他觉得欧盟是玩他的。土耳其很有趣的，土耳其其实是北约组织的，但是就不是欧盟的，因为他觉得你着数就要了啊！即係你可以喺我度駐軍，可以咧隨時咧就有啲飛機飛過我個領空，炸呢度炸嗰度啊！但係咧，始終歐盟嘅申請咧就已經拖咗成十幾廿年啦，都冇着落。咁所以而家嗰個咩埃爾多安咧，不過埃爾多安又幫唔落噶啦，根本又係一個獨裁者嚟嘅嚇。佢而家要修憲啊嘛，增加總統嘅權力啊嘛，即係土耳其嗰個。咁啊啲人就話根本就係損害緊個民主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就已經話算啦。你歐盟咁樣咧玩我哋嘅，我哋都係拜拜啦，我哋都唔打算加入歐盟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即係其實佢究竟係親西方定係親俄羅斯嘅，即係佢嗰個位置係最關鍵嘅土耳其嘛。佢而家基本上差唔多已經好似咧，當然你話可以話喺度打牌咁啫，大家嚇即係鬥 show hand 啊或者 bluffing。但係佢咧似乎而家個傾向擺出嚟咧，就話我情願跟俄羅斯嗰邊，我就唔跟西方，西方揾路襯嘅。咁而伊朗咧最近咧，原來就係話係同土耳其同埋俄羅斯咧。是結盟的，差不多很有趣，因為伊朗 理論上 是大鑊的。首先呢，我們知道其實伊朗呢都是受過土耳其，即以前是奧圖曼帝國和俄羅斯或者沙皇時期呢的苦頭的， 其實伊朗是被這兩個國家是侵略過，大家也都打仗打得很勁，所以就不是真的很友善的親密的 鄰國來的。但是現在呢，他是真的從整個地緣政治學的考慮呢，他覺得真美國這個大佬跟不過，也都沒有 Jackson。咁樣咧，佢哋而家三個咧，當然實際上俄羅斯就梗係要同佢一爭紅牆啦，同美國係嘛？咁佢哋而家三個結盟咧，真係好大鑊，因為由俄羅斯北面，即係由北極嗰度一路伸到落嚟，落嚟咧就去到裏海喎。裏海，但係其實伊朗好勁噶嘛，佢北臨裏海就南下波斯灣嚇，同埋奧曼灣，佢係兩面都係水嚟㗎根本。咁但係然後咧，西面咧其實佢就唔係，即係佢有一部分係接壤呢個土耳其嘅，一部分伊拉克一樣土耳其。咁我哋都講過啦，1980至88年咧就兩伊戰爭咧就死人無數啦。但係佢而家同伊拉克好 friend 嘅喎，嚇，即係伊朗同伊拉克又好 friend 㗎啦。我都問過佢哋㗎，佢話冇問題啦，我哋而家好 friend 嘅咁樣樣。咁所以咧，當然伊拉克咧其實而家嗰個係傀儡政權啦，大家知道啦。其實根本就係、是、即係美國打伊拉克之後，根本到而家都係傀儡政權啦。咁但係呢個傀儡政權咧，佢都係有自己一個政府啊，算係。咁佢如果同鄰國嗰個交往，佢梗係唔理得你美國啦。佢同即係伊朗嚟講咧，係冇嘢噶啦。而家已經即係兩伊戰爭之後， 而家伊拉克政府應該係親美噶噃， 親美噶。 美國佢兩頭咯，伊拉克去同伊朗。 其實咧，美國根本咧就話傀儡政權，佢都鞭長莫及根本，因為伊拉克都係亂到亂糟糟嘅。又即係呢個 即係管唔到啦， 管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伊朗伊拉克咧，佢話個邦交係 OK 嘅。即係我去到伊朗話俾，即係佢哋話俾我聽啦，係嘛？咁但係總之咧，你諗下，哇！由北面嘅俄羅斯，中間嘅土耳其，去到南面嘅伊朗，連成一條直線，哇！成個中東嘅格局係爭好遠。即係如果佢哋擺出嚟嗰、那個， 即係等於而家中東得翻以色列呢個， 唔係最勁唔係以色列啦，最勁嗰個係沙地啊！ 沙地喺另一邊啦， 沙地就一定係親美親到癲咗啦，但係沙地其實而家係世界上亦都係一個最專制嘅國家，咁、但係咧就講個專制咧，我哋用一個指標咧就係死刑嘅。咁前一排咧，我睇世界人權組織咧就頒布一啲數字嘅，但都幾有趣嘅嚇。即係當然所謂有趣就真係唔係有趣嘅。佢話原來世界上咧，即係過去唔知幾多年啦嚇，五年定咩個統計數字咧，執行得死刑最多嘅數目國家咧，你估唔估到邊個啊？ 就是我們的祖國了。 好嘢啊，大Sir，就是我們的祖國。 這樣真是啊。 這個都是執行死刑最多的。 即是不知道吃得驕傲。 是啦。但是第二個呢，你估是什麼呢？是 不是伊拉克？ 就是沙地。 不是。 就是沙地。 就是伊朗。 是伊朗。 而沙地好像第三。即是難兄難弟啊，你 聽 不懂啊。一個就親美，一個就 親 美。 下一次可能到他啦。 但是呢，即是原來伊朗來說呢，但是伊朗的人口是小過我們很多，我們13億、超過10億，他是 8000多萬， 所以其實伊朗都挺令人害怕，我覺得是雖然我去到我都說過，你覺得那些人是很友善的，是但是政府來說其實都是一個專制政府，沙地阿拉伯更加不用說了，也是非常專制的。伊朗呢其實就我去過呢，真是臨尾那天就幸運，我就去巴列維那個皇宮，就在個雪山的山腳那裡，我都說過德蘭其實是在個雪山的山腳的嘛，最低的地方和最高的地方是差了成200米的高度的嘛，我們就去到高那裡就是山腳，很漂亮的、空氣清新、周圍的樹木很漂亮的，他就起了一個皇宮，老巴列維和後生的都在那裡住過。原來有一度我們去到很有意思了，幸好個領隊說不說我們不知道，原來他那個皇宮外面有一個很大的台階，那個台階那裡呢，原來他說很多人都看過那張照片，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來有一個叫做德克蘭會議的 Terrain Conference， 就是三巨頭坐在這裡合照，就是談即是我們應該有信心打贏的了，打贏之後怎麼搞，那三巨頭是哪三個啊？英國就是誰啊？哇，真的現在考試真的沒有了。 Second World War 是1944年、 丘吉爾 美國，就是羅斯福，即是差不多打完之後才到杜魯門的，羅斯福杜魯門，但是那時候打的是羅斯福的，1944年。第三個三巨頭，哈哈，就是史太林、我就算你不點不喜歡他都好，他是一個魔頭來的、一定是魔頭來的，但當時來說他是盟軍的一部分，不要忘記他牽制著那個東面戰線，其實很厲害的，其實很多史學家都說 即係第二次嘅大戰咧，我哋大部分嘅注意力咧就去咗西面戰線啊！大家我咧就睇嗰套套戲啊嘛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喎，即係西線無戰事啊！嗱，西面戰線臨尾當然就係諾曼第登陸啦，打垮咗納粹德國啦。但係其實東面戰線啊，死嘅人係仲多過西面戰線啊，而死嘅咧，除咗納粹當然就係啦，就係呢個紅軍啊，即係蘇聯嘅軍隊，其實蘇聯係付出咗極大極大嘅人命代價咧，喺東面係牽制住納粹德國嘅，先至可以令到西面咧最後可以打得贏嚇、啊。好啦，咁但係所以史泰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其實仲有另一張相咧，就唔喺德克蘭影嘅，我都唔記得喺邊度影嘅啦，就係、是、四巨頭噶嘛。咁四巨頭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啊，梗係飄飄然啦嚇。咁係邊個咧？第四個 當時嘅蔣介石， 冇錯啦！呢張相你哋冇理由未睇過啊！真係四巨頭啊嘛，就羅斯福、丘吉爾、史泰林、蔣介石啊嘛，四個人哇！即係戰後我哋點樣啊？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咧，蔣介石咧真係完全肯定係掹車邊嘅啫。咁因為喺東面去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確實係蔣介石為主席，就係、是、主力啊，唔係主席，主力啊嘛，係嘛？好啦，咁但係我哋講翻德克蘭會議咧，就三巨頭嘅三巨頭咧，其實嗱，我就啱啱去完伊朗啊，三月，但係舊年九月咧，我又去咗南高加索啊嘛，我好記得嘅，其中有一次好似唔知係咪阿塞拜疆定咩嘢嘅，喺個市集嗰度，我見到咧係兩次啊，一次就係銅做嘅，一次就係石膏做嘅、就係、是、一個左上面就係呢三個人，就是、好似個照片有冇一模一樣。就是丘吉爾、羅斯福、史頭，哇！我恨到口水都流啊！我從來未見過有咁嘅雕像嘅喎，當然佢梗係唔係雕啦，佢啤咗嚟嘅啫。但係一個銅一個石膏，但係都好大座嘅。咁我梗係 A 都唔敢咩啦，即係我個心好想買嘅。咁但係有乜可能咧？即係咁大座擺翻屋企擺邊至得㗎？係嘛？咁我只能夠同老婆講，我其實真係好想買翻去，不過都係唔會㗎啦。咁大座，咁老婆睬都唔睬我啦，係嘛？咁就係即係我係真係咁耐第一次見過啲咁樣嘅紀念品啫嚇。咁、但今次就開心啦，就真係去到佢哋坐嘅地方。原來就是巴黎維國王嗰個宮殿外面嗰個陽台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往後中東啊咁多嘅紛爭同苦難嘅根源嚟嘅，就係呢啲西方列強咧，將中東咧就好似十字街豆腐咁樣，直情咧就係叫做分裝。啊！但係即係佢嗰陣時咧，已經係殖民主義某一程度上都退潮㗎啦，退卻。咁佢就唔好明目張膽話直情分裝。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嗱，我哋咁樣分啦，你嘅勢力範圍就呢度，我嘅勢力範圍就呢度。即係佢唔叫做殖民地，但係其實係有個 sphere of influence 嘅。啊、即係大家明啦、啊、即係分地頭咁樣，咁所以就咪畫到而家個阿富汗啊、伊朗啊、伊拉克啊、敍利亞、 中國都差唔 多，約旦啊、黎巴嫩嗰啲咪咁樣整出嚟嘅咯，咪就係1944年呢個德克蘭會議咯。 中國都差唔多俾你咁樣。 中國嗰陣時就租界啦，係嘛？即係差唔多都俾即係外國嘅列強瓜分㗎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亦都好開心啦，就去到呢一個咁嘅德克蘭嘅會議嘅地方啦。咁但係咧，我嗰陣時走啦，翻返上旅遊巴啦，突然間有個年輕嘅伊朗人，我唔知佢係戀人啦，定係已經係即係新婚夫婦，因為都好年輕啦，走埋同我搭訕喎。嗱，即係佢好主動嘅，好熱情嘅，傾偈啊！你哋喺邊度嚟噶？你哋旅遊咁，我係香港嚟噶，哦，中國嘅咁啊。咁但係咧，咁我就問下佢對，唔係佢開頭問我對伊朗嘅感覺，咁我梗係讚不絕口啦。唉，咁佢哋搖搖頭咯。咁我話你哋對國家點睇啊？哇，佢就好多嘅怨氣啦。佢話：我哋覺得咧冇前途啊！我哋喺度咧，年輕人冇前途嘅。即係國家乜嘢都管啊，管得太多啦，冇自由啊。特別係即係又講到婦女啦，係嘛？同埋即係我哋就算讀幾多書咧，都冇乜用啊，冇乜 prospect 啦咁樣樣。啊，咁啊令到我真係即係本來一路都比較好印象啦。啊，俾個年輕嘅嚇、啊、即係夫婦啦，當佢啦咁樣一講咁啊又係。即其實咧，好多即係啲人民咧，其實都係有意見嘅對個政府、因為你真係完全唔批評得，特別係宗教你千祈唔好批評添，你批評宗教，你仍然會處死添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啦，係嘛？好啦，咁最後咧講一講咧，其實伊朗電影又好威嘅。上次都提過啦，就是、奧斯卡金像獎咧，其實佢攞獎，不過特朗普嘅禁令佢去唔到嘛。咁咧特別推介幾套、一套就係《櫻桃的滋味》。1997年的另外一套叫《天堂的小孩》又叫小孩子就是1999年的咁另外呢比较近的呢十年八载的呢就是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离婚最新的一套呢就叫伊朗式迁居全部都是好戏来的你真的估不到伊朗拍出这么好的戏咁大家呢有兴趣呢就上网看看啦好啦咁样呢现在都要休息一阵回来呢我们正式讲基本收入啊